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正当大家以为沈乔已然输给桑景行之时，突然一道剑光重新出现，剑光犹在，沈乔却已经在众人视线之中消失。白练长虹笔直贯日，穿过巨龙的血盆大口，将桑景行以真力凝练出来的龙形悉数化为齑粉，四散开来。桑景行面前筑起的内力屏障因而受到冲击，他本人在半空中的身形也是微微一晃。说时迟那时快，白虹倏然而至，人为虚，剑为实，旁观众人竟未能看清沈乔是如何动作的，只有一个感觉，快，迅雷不及掩耳。对桑景行而言，他的功力比旁观者又不知高出几许，又近在咫尺，自然能够看清沈乔是如何动作的。但能够看清，不代表他愿意与对方硬碰硬。眼看凌厉锋芒将自己的攻势悉数划去，片刻之间就转守为攻，桑景行选择暂时避其锋芒，身体往后飞退。他的身形飞快，一退便是数丈，脚下则是三清殿屋顶。桑景行落在飞檐上是虚虚一点，随即借力反身飞掠向前，再次扑向沈乔。这一次雕龙掌之力用上十成，他自忖先前试探已测得对方深浅，此时心中有数，便不再留手。高手对决从来不是投机取巧，能够决定胜负的往往只有真正的实力。桑景行喜欢沈乔的容貌，无数次动过淫念，想象过对方在床围间的动人景象，越是得不到越是垂涎，他甚至有些极度厌无师的厌福。但他也很清楚，对方在双目失明功力丧失大半的时候还能够奋起一击，拼尽全力和自己同归于尽，这就说明沈乔骨子里有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狠劲儿，对这样的对手绝不能小觑。所以这一次桑景行用上了八九成的功力，却没有半分怜香惜玉，双方势在必得，杀意重重，掌风呼啸而至，比方才尤胜三分，犹如暴风雨在海面上肆虐，惊涛简直要将天也卷下来一般。这是雕龙掌练到了极致的威力，九条龙由桑景行澎湃的真力凝聚涌出，分往不同方向扑向沈乔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所有人屏息瞧着这一幕，即便是正在交手的人也不知不觉缓下动作。两虎相争必有一伤，沈乔与桑景行这两位宗师级高手又将是谁胜谁负？即使天下十大高手的排名早已传到云畅楼亮等人耳中，知道沈乔跻身其上，名次甚至在桑景行前面，但在没有亲眼瞧见之前，他们依旧不太敢相信，因为当年半步峰一战，沈乔的失败依然历历在目。沈乔被昆野打落山崖的那幅场景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实在太过深刻了，即使时过境迁，到了此刻没有见到沈乔一步步从谷底崛起的许多人，不免仍旧在内心深处质疑沈乔的实力，质疑沈乔能否赢过桑景行。真力犹如狂潮一般从天地各处涌向沈乔，四面八方几乎将他所有可能的退路悉数挡住，而后在沈乔外围集结为一股，朝他当头照下。桑景行这一掌凝聚了他数十年雕龙掌的极致成就，任何一个宗师级高手，哪怕是燕无师，都不可能等闲视之故作无事。沈乔动了，他以足下为点一跃而起，剑由下而上如破开山脊，霎时间山崩地裂，悬江倒海一般的内力澎湃推荡开去，一层强似一层，两股真力正面迎上，伴随着强横的剑势轰然巨响之中，桑景行竟是口吐鲜血，完全抵挡不住，继而崩溃，身体被一股扑面而来的力道重重压下，他不由自主往后飞退，直接跌下三清殿屋顶。将将触地之时，他的手掌往后一拍，人又再次跃起朝沈乔飞去，一连拍出三掌。沈乔正欲举剑化解，不料却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身后忽然传来一声破空细响，动静虽然轻微却已入了他耳。 那声细响来势极快，正对背心，并未给他任何躲避的机会。沈乔动作再快，毕竟是人而不是神。彼时他已将全副心神都投入到与桑景行的交手之中，再分不出一丝一毫去应付其他人事。见势已发，来不及闪身躲避，更不可能中途折返回身抵挡。前方三掌已至，一掌威力强似一掌，丝毫不比方才那一掌威力弱。沈乔此时已明白，方才桑景行吐的那口血伤势其实未必有多么重，只不过想勾起自己的轻敌之心，从而露出破绽。而身后破空之声已然咫尺之遥，他注定无法躲开。沈乔暗暗咬牙，不得不露出身后空门，一心一意对付前方。忽然间一道黑影从侧面扑了过来，正好挡在他身后。沈乔只听得一声闷哼，继而又是身体重重落地的声音。 师叔， 沈乔知道是玉矮在背后替自己挡了，心下一沉，却根本无法回头去看，只能提剑迎向桑景行。山河同悲之下，风雷共鸣，日月叠壁，剑光化作千盏星光，却比星光还要更加璀璨。星星点点如从天降，落入眼底，更落入心田。然而这样无法用笔墨形容的华丽，却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到他的森冷杀气。桑景行发现自己拍出的那三掌也悉数被沈乔化解之时，想也不想转身便走，根本没有所谓的要面子不要命的坚持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桑景行刚刚从袁秀秀手中夺来的宗主之位，甚至还未享受够，他舍不下的东西太多，注定不可能像沈乔那样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所以单就战役而言，他已经输了。在他转身奔逃之际，剑光自身后掠来，兼以天破红影的轻描紧追不舍，飘然而至。许多人毕生练剑，却至今未曾见过这样轻灵激进神仙法术的剑法，当即都看愣了眼，心中震撼无以复加。桑景行只觉得背心先是一阵冰凉，紧接着传来剧痛，他无法相信天渊十六步竟然会输给天阔红影。一开始的胜算早已荡然无存，心头只剩下一片恐惧。他加快了脚下步伐，恨不能将数十年轻功成就都运用到极致，身形快得化作一道青烟，直接从众人视线范围内消失，地上只残留一片斑斑血迹。白荣时时关注这边的动静，见状美目一闪，娇呼道：“ 师尊，你怎么样了？” 白荣便也弃了乐安，直接朝桑景行离开的方向追了上去。萧瑟暗恨白荣狡猾，更恨自己慢了半步，一个没留神便被边延梅一掌拍在胸口上，吐了血又连退数步。那头沈乔没有去追桑景行，而是回过身，他这才看见玉矮胸口上插了一把银锥，锥子不过树枝粗细，却已没入大半，对方口角正汩汩流血，脸色煞白，显然情况不妙。沈乔将人从云畅怀中挪过来，搭着他的手腕灌入真气，心下却是一沉。对方遭到暗算时已经是受了伤的，从山地爬上来又耗尽气力，如今还替自己挡了这一击，脉象微弱，正是风中残烛，强弩之末，恐怕大罗金仙也回天乏力。真气灌注进去终究还是有用处的，玉矮的身体微微一震，慢慢撑开眼皮。等到看清抱住自己的人是沈乔时，他一把抓住沈乔的手。沈乔再有气，这些气也在玉矮为自己挡下暗袭时消了大半，此时只觉得有些心酸。 二师兄，阿乔， 是我，你别急着说话，好好休息，我会为你疗伤的。 方才对你出手的人是谭元春。 沈乔惊怒交加，举目四望，原本应该正与突厥人交手的谭元春此时早已不见踪影， 至于段文央，则正被其他两位长老缠住，也暂时分不开身来找沈乔的麻烦。 别担心，刘长老已经去追了，我也过去看看。孔长老，这里就有劳你了。 道友放心便是，此处有我。 谭元春与突厥人勾结，暗算玉矮一事，沈乔虽然意外，却并不觉得太过震惊，因为害人者人恒害之。玉矮当日暗算他，也早该想到有朝一日别人会将这些都用在他身上，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。可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在自己面临生死关头时，玉矮竟会挺身而出来舍命相护。 阿乔，你还恨我吗？ 我不知道，师尊当年将掌教之位传给我时，我却没想到会发生后来这些事情。如果能够料到，我一定不会继任掌教。 我也没有料到。我曾经觉得自己做的都是对的，是师尊太保守，是你太无用。可是我后来才知道，错的人由头到尾都是我。 玄都山长久以来封闭山门，闭目塞听，与世隔绝，已经到了不能不改革的地步了。在那之前，我一心一意想要守好师尊传下来的这份基业，想要将你们保护好，却从未想过这个办法对玄都山是否合适。你错只错在与突厥合作，错在对我下毒。你对玄都山的这份心思，却是连我都及不上的。 终究还是我错了，我不该不相信你，不该起了贪婪的心思。 玉矮剧烈咳嗽起来，血也流得更加汹涌。沈乔一惊，试图注入更多内力，却发现自己的内力进了玉矮的身体里，就如泥尘大海，杳无踪迹。玉矮恍若未觉，兀自握着沈乔的手。 所以我现在把命还给你，你别恨我了，好不好？阿乔。 师弟， 因为我哭了，是不恨我了，对吗？ 我不恨你了。等你好起来，我们一起去拜祭师尊。 我多么希望回到小时候，你带师尊教我和元婴连接，虽然板着脸，可怎么看都很可爱。我追在你身后，想让你喊我一声师兄，你被我烦得不行，只能到处躲着我，我就到处找。 沈乔的眼泪一颗颗落在玉矮手背上，温暖的触感令玉矮感到留恋。他的思绪因这句话而禁不住飘远，回忆起了小时候。说着说着，只听见他声音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 终至不闻。握住沈乔的手缓缓松开，就像主人终将流逝的生命悄无声息滑落下来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